于是讲个故事叫做《楼道里的脚步声》。我读的学校位于一个新城区，是校方租的一个场地，它的面积都是挺大的。第一暑假的时候，我不想回家，因为离家实在太远了，往返的话将近30分钟。现在刚刚好又是暑假，车上的人特别之多，连个座位都没有，只能够一路咁企返去啦。谂谂嗰种受咗嘅滋味，我决定仲系留低落嚟啦。于是我就想搵份暑假工啦。经过几次嘅奔走，终于俾我喺附近一间小饭店嗰度搵到啦。嗰日使我非常之高兴，因为嗰份系我第一份工啊，所以我非常之卖力，每日晚上都做到11、12点先至翻宿舍。虽然好攰，但系心里边非常之兴奋。我宿舍喺学校嘅5楼，因为全部同学都翻晒屋企啦。学校只留低2个未结婚嘅老师喺度值班，佢哋住喺1楼，2楼到5楼嘅灯都系唔开噶。我晚上翻去只可以用手电筒嘅。楼道嘅两边都非常之漆黑，越往上走就越黑嘅。我通常咬紧牙搏命咁跑，去到屋里面就会气河串串噶啦。屋里面经常都系一片嘅漆黑，我通常都会趴喺窗口前面，因为嗰度下面有施工工程队嘅照明灯，就凭住嗰啲串上嚟微弱嘅灯光，我好快咁冲完凉啦，然后赶紧咁去瞓觉啦。因为惊，我经常好耐先瞓得着。咁样嘅日子大约就过咗5、6日啦。有一日夜晚，我又翻迟咗嚟啦。嗰阵时好似12点几，当我入到房间嘅时候，我就听见有人上楼嘅声，跌跌踏踏咁，成栋楼都听得到。我估计系巡楼嘅老师，但系心一谂，就我一个人，佢查乜嘢呢？嗰啲脚步声由远到近，然后慢慢咁从细声变到大声啦。于是时脚步声就喺我门前面消失咗啦。我吓咗一惊，下意识咁就望望个门锁啦。好彩嘅系，我啱啱一入屋就将道门反锁咗啦。我等咗一阵，都系冇敲门声，都冇讲嘢嘅声音，然后就系死一般嘅寂静。呢日时嘅我头皮都发麻啦，静鸡鸡咁就攞起张人凳，企喺门口嗰度，一边震一边咁讲：我唔理你系边个，你而家入嚟，我唔理你系人定系鬼，我一凳就车死你。就咁样，唔知道僵持咗几耐，仍然系一片死嘅寂静，亦都冇落楼嘅脚步声。我趴喺门缝嗰度听，乜嘢声都冇。呢阵时嘅我都快攰死啦，唔理佢啦，都系去瞓觉啦。于是我就放低咗张凳，睇睇时间，我等过咗2个钟噶啦。我竟然攞住张凳企咗2个钟，我已经非常之疲劳啦。都唔理佢系人定系鬼啦，就瞓低咗啦。到咗第二日，我到楼下边问值班老师，琴晚有冇去拆楼？冇啊冇啊，琴晚边得闲啫？呢阵时嘅我都懵咗啦。我将琴日发生嘅事讲俾佢知，佢都吓咗一跳，于是就叫我搬到嚟楼下度住。后来再也冇发生任何事情了。